马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 可被我数星星， 暗的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谁愿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这首歌的时候就把它丢到了我的闺蜜群里面，会觉得是一个很适合闺蜜之间分享心事的歌，但也带有阿斯之前音乐的一些感觉，所以其实你的音乐一直还都蛮自成一派的哈。这次除了跟采洁合作哈，之前有跟林宥嘉有一首合作，然后也是挺火的，致姗姗来迟的你，就很多文艺女青年都说这是我们的一碗热鸡汤啊。就可能之前的时候有类似风格的一首歌是终于等到你，就是歌词的意思大概一样，但是感觉你这首歌更加积极更加正能量一些，这里面也蕴含你的一些对待感情的态度吗？或者说对待另一半的态度？ 就我觉得写歌就是经常你有很多情绪没有办法表达，然后可以通过歌的方法，因为很多就是喜欢我歌的人可能就留言说觉得阿斯你的歌写出的就是我们想要表达却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觉得那很多人都是单身啊，然后很多人是一个正在等待的状态，因为他是有点觉得那人会不会不出现了，所以我觉得需要这样一首歌。首先它是治愈我自己的，然后放出去以后至于能不能治愈大家，就是看你跟这首歌有没有触电，或者他能不能够感动你。 因为之前跟林宥嘉的这一次合作大家也都很喜欢，包括这次跟采洁的版本，所以你是就是写出来这首歌之后觉得哎，跟他们两个人气质很相符，或者说之后有一些歌曲的合作还想要跟谁一起合作，有这样的计划吗？ 暂时的话才没有说想写什么作品再跟别人合作，我就觉得去年出了一首和林宥嘉合作的歌，那今年也可以出一个和女生合唱的歌，然后也就机缘巧合说有采洁可以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合作一首歌这样，所以才会有了这些作品。然后林宥嘉的话是因为之前有一次音乐节然后遇到他，然后他是跟我同一天演出，然后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唱我的歌，我就想说哎，那今天可以认识一下，然后见到他了以后我就想说哎，我正好有一首歌我觉得蛮适合合唱的，哎，你有没有想过说考虑合唱之类，然后结果他就是听了10秒钟嘛，刚好就要合作，所以我挺感动的。 可能你们音乐人就是对音乐方面的那种敏感，你一听说哦这是我的菜，你会听完之后会觉得说这首歌真的很贴阿斯也很贴 U 吧，就是你们俩可能一开始单独听歌风的话会觉得不搭，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了一个和谐统一的一种感觉。两首对唱歌曲都很成功，那接下来有继续发对唱歌曲的打算，还是说要做自己单独的个人演唱的专辑？ 我觉得我会保持和不同的音乐人合作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听到结果是很好，但是当中是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磨合啊，然后问题啊，然后一首作品在大家听到之前都会有很长很漫长的制作周期。 嗯， 所以即使这个过程每次要啊，我还要再来一遍这个过程，会有点说好累，但是又是想说要保持这个去和不同的就是音乐人的灵感碰撞。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只有一人分的法案，傻一人分的法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光一人分的戒买一人分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真的 在朋友圈当中传播的度都很广，就经常会有人分享，可能就是自己想说出口但又不好意思说，所以就借着这话是阿四说的，这是他的歌写的，所以就很想知道说有女朋友别忘请我吃饭，这是你真实的情感经历吗？还是说有这个胆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所以就借歌写出来？ 我是觉得朋友之间经常会说，哎呀，我哪一门课考了80分以上，或者哪我没挂科，他说没挂科，我请你吃饭，就是这是一个挺口头语的，但实际上这句话我没有对我写的那个对象去说过这句话，这只是说，哎，是一个意向的东西，就是哎，我很想对他说这句话，但是写完这首歌以后又觉得心虚了。就如果说我对他说过这句话，这首歌传播了以后，他以后会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他的，特别隐秘，是一些很隐秘的情绪。但我自己都知道这些歌指向是谁，但是我不想给任何人造成负担，说哎呀，这首歌我是为你写的，啊，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能让你自我的感觉太良好，就是无论过了10年5年，哎呀，阿四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就是那种怪怪感觉，我觉得还是充满想象力是很好的。 哦，所以可能 写这首歌 词当中有点模糊的那种关键信息， 但是是有这样一个人的，他是符合就是歌词里面写的那些东西。 没有一种好脾气让我非常着迷，再故意跟你熟悉，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却在多年之后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书上说男人最讲义气，除了爱情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我潜心学习，所以我笑着对你说，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大不了喝口啤酒冲掉心酸。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啊，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吃炸鸡，这姗姗来迟的你，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就这些歌词都很直白，但是你其实又发现它很有意思的点，但反而是你在取自己专辑名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有巧思。你两张专辑名字我都很喜欢，就是预谋邂逅，还有我愚蠢的理想主义，就是这个当中都有一些矛盾的点在，但都有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情绪在。我们先从预谋邂逅开始聊起吧。就邂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感觉好像很随机性的，但预谋又带有一点点主义，所以这个当时专辑名字都是你自己想的吗？ 因为它是就是专辑里某一首歌的名字。因为我是大，你虽然觉得我取名很有意思，但是我是一个起名困难症，我特别 很烦要起名字，然后所以我会特别偷懒，我就直接会用歌词里的副歌的一句话，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做歌曲名字，因为女朋友不用请我吃饭做名字，那不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有趣，而是它就是歌里面一个歌词，然后起名字特别麻烦，然后就那就用这句吧，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最直观的，能够一下子让你知道这首歌是讲什么的，对，可以有这个，然后我觉得就像小说啊，小说的推动都是矛盾，所以你任何的事物造成事情推动的动力，原动力是它的矛盾，就可能现实和你的就是自我的一个冲击，然后使得你必须成长，所以成长是有个刺激的，如果你身边的人都是你的环境是让你顺风顺水生长成你随便想要的姿态的话，我觉得可能成长的意义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就是有点笑中带泪啊，很痛快的成长，那就不是了，那成长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你随便生长都 OK， 就是可能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我随便生长，但是现实可能就是一个罩子罩住你，我要 不能够肆意妄为， 对，就是不能让你就是有一些会限制你说你不能怎么样，或者说你不能或者你应该怎么样，他会给你一些条条框框，就是因为这些矛盾它造成了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快乐痛苦，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所有事情实现都有难度，所以你实现它的时候你会开心，如果说你是一个肆意妄为生长没有任何难度的，那你实现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都没有成就感，因为就是应该的，因为没有东西束缚我，所以就是我就讲得有点偏了，我就是讲了这矛盾的东西，所以之所以因为有矛盾所以会有那么多的情绪，就是矛盾的情绪，就是世界和我的，我和世界如何和平相处，就一直是在围绕这个话题，我怎样去享受生命，我的一生应该如何完成，这么短暂然后这么有矛盾的，所以我也不是故意取名字的时候第一张专辑是矛盾的预谋，第二张是我 愚蠢 的， 但我又很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对，这其实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和自主的观念，邂逅可能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理由，老天自有安排嘛，那预谋可以是他内心的一个动机，所以有的时候你做事情有动机了以后才会说时间给到你这个安排，你会遇到这个人， 或许